老师傅老兄妹欢声笑语我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人传呀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 北一幅幅画，十多的清香不骑马，十二岁竟敢是妈妈，天朝的石林生花鼻涕，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谁要的石林把歌唱，我今石林会打花，

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流连。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你着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再见再见，等到你来的这一天。再见再见，等到你来的这一天。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再见再见，等到明天的这一天。 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关牧村带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郭颂演唱的《新货郎》。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遇见你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金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我不觉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多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 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五谷的杆儿嘞，还有那增米瓦凉的烟袋火篮海呀。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

什么叫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虫子不许唱，花儿虫子不许开。

们独当。勇敢的青年哈萨克，你们独情儿永远歌唱吧，等那月儿爬上来，你我坐在树荫下，哎呀呀，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